想你，你是我生命的黎明。寒冷的冬天有也早已过去，但愿我留在你的 眼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怀念岁月长流，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月亮的脸头到底在改变？月亮的脸头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，伴着拍伴在我前。碧海是我的心中乐，与我风里度童年。当初你面对山海弱势，此生相爱永不变。想不到海山景多变幻，再也不见旧时面。是谁令青山也变，变了俗气的嘴脸？又是谁令碧海也变，变作逐流滔天？风中凝固你痴痴爱在，未让暴云坏诺言。即使那海枯青山红，与你的约誓也不变迁。风中凝共你痴痴爱在，

挣扎。我已见过我的发，见过了惩罚，见你低上头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谎话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